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明明不准备再见却还说下次一起吃饭的人，明明很烦朋友晒娃但还是要假笑着夸孩子真可爱，明明过得惨兮兮的却嘴硬地说我挺好的。数据显示，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在撒谎，平均每人每天要说2.2个谎言，口是心非大概已经成了当代人的必修技能。那么今天的你有没有说谎呢？如果记下来的话，会不会是满满的一本呢？来听周传雄的记事本。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

加班熬夜会让你疲惫不堪，工作生活中的小差错会让你伤心自责。难道闲下来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又觉得孤独或者是寂寞？生活注定会遭遇坎坷，但是命运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如果我们做不了心态的主人的话，肯定就会成为坏情绪的奴隶。希望你好好的整理生活，一切过得游刃有余。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起床，每天晚上也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充满了动力，对未来也充满着期待，那我很确定你并没有爱错人。来听张学友的《你最珍贵》。

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 有朋友会抱怨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后我们讨论出一个结果，就是要大声地告诉自己，职场没有人应该或者是必须照顾我们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是来赚钱的，没有谁欠谁的，管好自己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来听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